借住为什么不去别人家呀？偏偏来你家，他跟你很熟吗？记忆里，雷少的狐朋狗友海了去了，没道理没地儿住啊。反正刘琴是不相信秦总的这个解释的，心里啊，暗暗好笑。 秦总，你就承认吧，雷少虽然是个男人，但就他这种长相，你就是沦陷了也挺正常的。 秦锦城不用问也知道刘琴并不相信他的说辞，说不好呢还已经自己恶补了18000字的狗血剧情了。不过身正不怕影子歪，他本来跟雷猛也没啥的。 昨晚让你去查的事情怎么样了？ 秦锦城公式化的口吻拉回刘琴的狗血剧情，正色说道。 哦，查了，没有报案，也没听说有抢劫的事情发生。 那其他反常的事有没有？ 这个我没细问，秦总想知道什么，我一会儿详细去查一下。 嗯，查查雷某。 刘琴愣了一下。 啊，你要查雷少？ 不行。 当然可以。 刘琴被秦锦城突然而来的一个眼神差点瞪出心脏病来了。他怎么觉得秦总有点欲求不满呢？难不成是昨晚雷少做了什么？不行了啊，剧情呢太过于色情了，大脑呢要被和谐掉了，不能够再瞎想了。刘琴来到饭厅的时候呢，雷蒙已经是用完餐起身了，他是这时候才注意到雷猛脸上的伤的。雷猛的皮肤啊，太过于白皙干净，从颧骨位置延伸下来的红色刀疤呀，一直持续到嘴角附近，像一条小蚯蚓似的突兀的盘踞在上面，让人想要去伸手去把它扶掉，太影响美感了，抢了雷少那帅气脸庞的戏了。 雷少，你这脸 帅吧，是不是很有男人味儿？ 啊，嗯，是挺酷的。不是，我不是想问这个。 雷蒙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我知道怎么来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好看就成。走吧，我撤订公司了，麻烦刘柱顺路捎上我。 刘琴一愣，怎么觉得事情已经朝着他不可控制的方向一去不得返呢？他要再揪着那个问题问，就显得有点二了。好吧，雷少说的对，这怎么来的或许真不重要，好看就行了。不是，这也不好看到啊。这谁脸上多了一条疤还能美的呀？那也就是雷蒙这张脸了，但凡换一个人肯定会显得狰狞可怖，就是雷蒙顶着这么一个玩意儿，这也真心对不起他之前的赏心悦目啊。至于所谓的男人味儿，真心啊说不好，刘琴不太想往那个方向评价。他觉得所谓的男人味儿，就得像秦锦城那样的，穿上西装是社会精英优质男，换上背心 T 恤便是穿越丛林格斗狙击全能型的糙汉子，是雷猛这种少爷完全想象不到的一种生活状态。 啊，雷少，雷家公司好像跟情势不顺路。 刘琴收回了思绪，弱弱地提醒一句，这位以后啊，这说不好是自己的二老板啊，万不可得罪了。 那你就绕一下呗，这么大的雨，我又顶着一身伤，你忍心让我自己打车过去啊？ 雷蒙往他跟前凑了凑，漂亮的眼睛朝他挤了一下，中高压电似的。刘琴只觉得通体发麻，再也无了反抗之力了。我去，别他喵说是一道疤了，就是他满脸都顶着这种小蚯蚓，只要那双眼睛还在，也照样迷死人没商量。雷少是妖孽呀，光靠一双眼睛就能吸人精魄了。秦锦城满脸不悦， 少瞎指挥我的人，你现在好歹也是个总监，自己想办法配个司机去。 配啥呀，我一个连车都没有的总监，借辆车难不成再借个司机啊？哦，这么说也对，要不然你把刘琴借我得了，我觉得 要点脸啊，差不多得了，别什么都借。 雷蒙心里想啊， 反正内裤这种东西都借了，别的还有什么不能借？ 雷蒙心情愉悦，也没打算怼回去，反正他知道秦锦城是不可能放着他不管的，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自信，反正就是知道秦锦城呢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口嫌体正直，他现在也算是摸准了他的脾气了。至于秦总的底线在哪里，他打算啊找一个机会好好的一探到底。小手也拉了，腰啊也摸了，下一步啊就该亲上了。雷少不打算让这中间间隔太长时间，打铁啊趁热，撩秦美人呢也得一鼓作气，不能耽搁呀。等他还没完全反应过来的时候，得先把他便宜给占个够那再说。雷蒙笑了笑，几步走到秦锦城跟前。 阿成，你帮我看看，我这伤还需不需要再上点药？ 一声阿成叫得刘琴心都抽了，赶紧转身走人，不打扰这二位了。秦锦城也愣了一下，这想看清雷蒙又在打什么鬼主意，可对上他真诚询问的眸子，又找不出不正常的地方，目光下意识的便扫了一眼他脸上的伤。伤口其实并不重，红红的一道痕迹，搁秦锦城这种肌肤上那可能呢都找不到，怪就怪啊，雷蒙的皮肤实在是太白了，这才会显得很明显，的确是有点碍眼，就跟刘琴的想法是一样的。这就像是一只挡住镜头的小虫子，就让人想要去伸手去把它给扶掉，这才能看见镜头下那完美的风景啊。秦锦城鬼使神差地伸出手指，轻轻地碰到那处伤口上，下意识地擦了擦，刚刚长出的心疤呀有些痒，被秦总这么一弄就更痒了，那丝痒就像是一根长长的丝线，透过他细嫩的皮肤一阵阵地挠到了雷蒙的心里去了。雷蒙从来没有这么心动过，有些贪恋秦总手指间的温暖，想要他一直留在自己的肌肤上，也有些贪恋眼前的这个人。他到底在想什么呢？雷蒙长睫毛扇了扇，猛地往上掀起，看向秦锦城。男人的漆黑的眸子深沉，眼瞳没有焦距，目光像是落在他的脸上，又像不是。那是一种失神的状态。雷蒙一阵心惊，这男人在想什么呢？ 秦锦城意识到自己把雷小少爷给摸了的时候，想收回手已经来不及了，那太过于明显了，会显得欲盖弥彰。他压抑着自己又一次不受控制的心跳，淡定地沿着伤口划了一圈，然后缓慢地收回自己的手，说道， 没事，伤口已经干了，你注意点，这两天不要沾水就行。 谢谢。 雷猛的嗓子有些发哑，难得的有些脸红的转过身。秦锦城看着雷猛几乎是仓皇而去的背影，嘴角溢出了一丝笑意。原来会害羞的人不只是他呀。雷猛也经不起这种撩啊。秦总突然觉得自己是找到了对付无法无天随时随地乱发出荷尔蒙气息的雷少的办法了。不错，算是解锁了新技能了。下回雷猛要是再乱撩他，他不介意散发一下自己的魅力。对自我魅力认知这一点上，秦总从来就没有失望过。毕竟从小到大追过他的男人女人都不在少数，他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在哪里的。秦总心情还不错地走出大门，雷蒙早就爬上车等着了。 地的事儿你别着急，按正常拍卖走就成，最好是别表现出来认识我，到时候打个配合，燕郊的地合适就拍，不合适也别瞎开价。 什么叫合适啊？ 不能高于他现在起拍价的两成。 雷猛愣了一下，旋即便笑了。 秦总你真贪，是怕其他人看出那里的价值？ 不是，是根本就不想有人注意到那里。只有出其不意才能稳赚狠赚，我不喜欢小打小闹。